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在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今天石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属神有福，大家留心听。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愿意是现场的家中的弟兄姊妹都有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都有个祈祷。主，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认识你的说话，让我们在你的说话里面能够得到力量，得到更新。求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好，咁啊，今天系农历年嘅日子啦吓，今天同大家咧去思考嘅一段圣经吓，都系个题目叫属神有福，系啦，咁啊，属神有福，咁啊呢度有十二生肖吓，咁我哋啱啱咧就已经过咗兔年啦吓，而家去到龙年嘅时间吓，咁所以咧都值得我哋喺农历年里边咧思想一段吓神俾我哋嘅说话，一个咧很重要的经文在箴言十章二十二节。不过在未思考之前，让我们都去彼此祝福。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很简单，我们今天的游戏我们就这样的，这样我会给大家提示，大家、okay? 就你懂答的呢，很简单，你就一会你就讲那个答案出来，但你讲个答案之前呢，你要讲什么祝大家啊、祝大家嘟嘟嘟嘟咁样，得唔得？吓、啊、，OK， 明白个意思嗬？吓、啊，咁啊，为咗即系我会落嚟楼下嘅，行落嚟吓，咁、啊、你要答嘅吓，咁、啊、我哋试一次先啦，我哋试下一次，大家一齐试下讲嗰句说话，睇下做唔做得到啦。好，第一个第一题，你估系咩咧？祝大家乜嘢啊？啊，唔系。是新年，即是2023去到2024是新的一年、啊、快乐笑住的，行不行？所以呢一会儿对个麦给你的时候，你就说祝大家，你祝现场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什么，祝大家新年快乐，明白了吗？是吧、啊、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提示啦、啊、我都希望我的提示中了，我下来了、哦、好、哎、好，给第二个提示，看看谁答，试下举手啦，是吧？唔使我捉你啦吓，好睇第二个提示。诶、哎，开麦先 吓。祝大家龙马精神。 系、哎，感谢主，系、哎、祝大家龙马精神 ，Rosa， 咁啊，好好，非常之犀利，真系好聪明嘅啫，你哋，唉、哎，真系难你唔到。好睇下第三个得唔得啦？第三个，祝大家咩咧吓？睇，诶、哎，哦， 出日平安。 唔系，答错。系啦，喺呢度呢度，诶、哎，阿美，阿 Amy。 祝大家出入平安， 是的，要祝大家的，是的，要祝大家出入平安，是的，祝福每一个人，我们来祝福。好，看看第四条了，好，看看第四条是什么呢？哎，这个 Alex 啊， 祝大家大吉大利 啊，看看对了，哎，真好了，祝大家大吉大利。好，看看下一条啊，这个小小哎哎，看看系啦，祝大家心想事成啊！咁啊，祝福大家心想事成。好，睇下第六条咯。诶，睇下答案先。好，呢、這个啊，呢、這个少少难度啦，逐个逐个字砌翻出嚟。好，咪心试下入得啊得。哎呀，我俾啊。 祝大家丰衣足食。 系啦，祝大家丰衣足食。哇，真系好犀利啊！你哋啲 idea 真系啊。好，睇下下一个啊，呢、這个难少少啦。唔系。啊！睇下大家能唔能夠諗得通啦，嚇、啊、嗱，你嘅林爾中間同埋右邊嗰兩幅相咧，係都係我個仔嚟嘅嚇。咁、啊、呢個可能有啲難度，因為大家唔知道我個仔叫咩名。我個仔叫天樂，我個仔叫天樂。 祝大家天天快樂。 No， 咁同左邊幅圖有咩關係咧？左邊嗰啲係咩嚟㗎？ 富足 嚇、啊，即係咩啊？冇人估到啊！哎呀，原來咁難噶！祝大家知足常樂，唉、哎，即係每一幅圖都係我個仔，就常常都見到我個仔啊嘛，常樂嚇、啊！祝大家知足常樂，唉、哎，哎呀，真係大家，唉、哎，知足嚟噶嘛，唔知啊，唉、哎，好，好呢、這個容易啦，呢、這個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呢個係咩啊？嗱，好，誒嗰邊啊，俾啊， 大家五福臨門， 對對對，嚇、啊、五福臨門啊！祝大家五福臨門。唉、哎，真系好啦，大家五福临门，好多福都临到门啦。好，跟住呢个咧， Grace 啊， 福杯满溢。 要讲咩嘅？要 祝大家。 祝大家咩啊？福杯满溢，系啦，祝大家福杯满溢。好，最后一条啦，应该系最难嘅。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祝大家咩呢？咩啊？哇，好有属灵智慧啊！冇错，就系今日嘅题目。祝大家属神有福。真系聪明嘅啫。系啦，所以咧，呢、这个今日嘅经文咧，就系、是、祝大家咧属神有福。所以咧，希望咧今日都同大家藉着呢段圣经咧，吓睇下属神点样俾我哋有福。咁啊，咁样嘅吓，咁啊，即系属神有福咧，喺今日呢段圣经里边咧，同大家咧思想咧就系、是、呢度咧，原来讲咗一啲嘅福气吓，即系呢段经文。咁特别咧，今日咧就试下有三个吓、啊，就属神有三福。我哋報道有三福啦嚇，呢度咧屬神都有三福嚇，想同大家去思考一下啦。第一個係咩咧？就係叫做走不掉的福。第一個福咧叫走不掉的福嚇，咁我英文啊嘗試作咗個名叫 Never Fail Blessing。OK， 咁樣都聽得明啊 ？Never Fail Blessing。OK， 嚇呢度點解會咁講咧嚇？即係呢度就幫我哋去諗到咧，就係喺我哋農曆新年嘅時候咧。常常都讲一啲嘅恭贺说话啦，系咪？我哋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咁你有冇谂过一个好得意嘅问题？就系、是、你试下喺今年2024年呢个二月嘅时间，你同人哋恭祝咯，系咪？今年你讲好多龙嘅说话啦，龙马精神啊，咩龙年大吉啊，咩龙转乾坤啊，咩龙飞凤舞系嘛？总之嗰啲咁样样。你谂一谂啊，当你今年。讲完这些说话之后，去到下一年，跟你讲这些说话的人，你见到他的时候，你想一想，他上年恭喜你，恭喜发财，但你上年如果没有发财，那怎么办？你有没有想，他恭喜完你发财，你上年没有发财，你会不会找他算账？在2025年的时候，叫他赔钱，你恭喜我发财。冇发到财喎，咁系咪佢争你嘢啊？系咪要赔先？系咪要回水先？啱唔啱啊？喂，佢捉你喎，佢成唔到事喎。哇，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但我哋又好似冇嘢嘅，系嘛？下年见到佢再捉你，恭喜发财，佢继续系咁穷，系嘛？哇！年年祝你，年年都咁样，哇！你真系好唔掂喎！你但系你又好得意，我哋有个习惯，我哋听完呢啲嘅祝恭贺说话之后，我哋都冇要求佢赔偿或者回水，即系好奇怪。但系我哋人系唔系咁嘅，我哋做人咧系咁嘅。啱啱最近咧香港有单新闻啊，唔知你有冇睇啊？即系咧系属于美国 Florida 嘅新闻，亦都系属于香港嘅新闻，就系咩啊？系啦，我哋喺呢个 Florida 嘅美斯过咗去香港。参加一场足球的表演赛，结果点啊？结果美斯就90分钟都冇出场，结果观众嗌咩啊？回水系咪赔钱？点解我哋会咁讲啊？因为我哋期望住你嚟到呢个球场就系要见到美斯踢波嘛，但系见唔到嘅时候，即系咩啊？唔系值回票价，就系咩啊？回水咯。咁你人哋同你祝福你。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你唔健康、哦，咁系咪嗰人要赔偿俾你，补翻啲保险费你咧？系咪我哋？但系我哋又唔会咁样做、哦。个问题系咩咧？因为原来我哋咧都心里边都不知不觉知道嗰、那个人祝福你嘅嘢咧，佢系好有心祝福你，不过佢讲嘅嘢咧都系唔系必然能够成事嘅，啱唔啱？唔一定发生嘅。佢讲嗰啲嘢即系。即是他讲得令你舒服的就当下，但是他没有答应过你一定发生。但我们有心甘命抵，他不发生你继续给利是他的。是吗？但是很有趣的，即是原来呢我们人的福气就是这样去祝福人家，但是呢原来上帝给我们又不一样的。你有没有想想这个第一个祝福是什么？走不掉的福是因为这个赐福嗰个系咩？耶和华赐福。 我哋今日讲紧嘅，我哋喺神嘅里边嘅福气咩？系耶和华所赐嘅福，系神俾福气你啊！咁你谂下，嗰个人就唔系我哋啦。我哋讲咗之后咧，可以唔使找数嘅，但系神讲咗咧，就一定要找数嘅，系咪？点解咧？因为神嘅属性本身就系咁样。我用一个反面嘅例子，你就明白神点样去有个咁嘅属性咧。圣经咁讲。正经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嘅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但系跟住佢话咩啊？万不以有罪嘅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呢度讲紧呢段圣经讲就系神咧，对于嗰种嘅罪嘅反应系咩啊？即系有罪嘅就唔会当你冇罪嘅，得唔得？有罪唔会当你冇罪系咩咧？神咧就要。每一个犯罪的都要面对上帝的追讨，上帝要清算一下你的罪，所以我们被神赦罪就很重要了。因为神会什么？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要留意这段圣经讲的是什么呢？不是说阿爸犯了罪，跟着就阿仔又要承受罪的咒诅，孙又要承受罪的咒诅。因为有些人呢，有些某些人，即是界别里面会这样理解，就是哇，所以呢一个人犯罪成家都受咒了，即是几代都是没有幸福的了。不是这解的，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什么？就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讲的必追讨他的罪。即是犯罪那个人他得罪了上帝的话，神是会追讨他的罪，就是什么呢？一路一代一代一代，即是直接到你由本来一个后生仔到你有仔女，到你做了阿爷阿嫲，做到你做太爷太嫲，原来你一路去到咁多年之后咧，如果你喺神嘅里边咧冇神赦免你嘅罪咧，神仍然追到你嘅罪啊！即系讲紧咩啊？神系对于罪咧系一路追一路追，要你讨你嘅罪债，呢个系神嘅属性。正正因为神有呢种嘅属性，就系有罪佢要追讨到底。所以神的属性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什么？神有祝福，要祝福到你到底，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是蒙神祝福的人，而神又答应了耶和华要赐福给你的话，神就要祝福你，祝福你到什么呢？到底。所以是一个什么？ Never fail， 不会停，不会失败，因为答应了就必然会做的那种的福气，就不是我们口讲那种的福气。这里怎么说呢？在这里圣经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都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记里面就讲的就是约伯很清楚，就是神赏赐的是他，他当要决定赐福给你，你必然能够承受福气。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上帝追着要赐福给你？你想逃避上帝，但上帝都硬是要赐福给你，你不断要走，他不断要追着你。哇，那种状况真的，你真的以为你欠他钱了，但其实上帝说我要给钱你，我给祝，我要给福气你，是这样的。圣经里面最明显哪个人物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你就知道上帝是答应了要赐福，就必定走不掉的，要给你福气，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或者我们叫亚伯拉罕，就是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一开始由亚伯兰七十五岁的时候，在一至二至一至三节就神就已经说应许亚伯兰怎样，哇，要兒孫遍地，成為大國，又有很多土地，又有很多仔女，要成為一個大的國家。而當時呢，亞伯蘭呢，是沒有仔女的。而當時呢，他老婆是生不出的。但是神答應了之後，亞伯蘭就想著，唉，怎麼辦呢？怎麼辦呢？要想辦法用自己的方法去拿到這種福氣，結果很多方法，娶妾，找另一個女人生，等等等等，很多方法。结果神都说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我要给你的福气不是这种。他一路神就要坚持要送上帝指导明的是你和你的妻子撒来所生的那一个才有福气。所以呢，很有趣的就是亚伯兰呢，有时过到这些日子又忘记了上帝赐福，又用自己的方法搞一段时间，又忘记了用自己的方法搞。但是神就到你忘记了，神就提你在十五章四至五节，神就说你要信耶和华，这个就是你的义了。所以神要赐福给你，提回你，我帮你要在你的妻子里面生那一个，要成为大国，要赐你 偏赐你嘅福咧，系咩啊？攞一个美地。佢去到第十七章嘅时候，去到99岁，神又再提佢，隔咗20几年啦，神就再提佢，我系要应承咗你呢个福气，我一定俾你啊！你唔好理佢走咗去啊，系我要赐福俾你，直至到100岁，佢见到佢终于生到佢嘅一个独生佢嘅爱子啊，亚以撒啦，弟兄姊妹。所以今天第一个值得去思考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呢，今天我们要找哪一个赐福，你找我一会儿祝福你呢都没用的，唯有呢我们知道找那个上帝，耶和华赐福给你的话，他答应得你呢一定不会走数的， Never fail， 行不行？记得了，找哪一个了。第二个呢跟大家去思考的就是什么呢？满到写的福，满到写的福叫做 overflow blessing， overflow blessing， 满到写一写的经文告诉我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啊，使人富足的状况是怎样呢？那问题就是怎样才叫富足呢？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什么叫富足呢？又给大家估啦，估一句7个字的说话，一间幅图就显示后面那3个字的，那你要想回那7个字是什么，因为我做的时候没有做到前面那4个字，但是很容易估的，行不行？试下估了，今次知道就大声喊出来就行了，7个字，人心不足，蛇吞象，是不是？蛇可以吞到象的，你有没有见过？可能你没有见过，不过我也没有见过，不过是会发生的， OK， 是会发生的。人心不足蛇吞象里面讲的什么？就是呢，人的心是永远都不能够足数的，对很多人来讲是什么？很多东西都不够啊。所以你想想，如果神耶和华说使人富足是怎样呢？神怎样用什么方法令到人觉得富足呢？是不是我们所想的恭喜发财呢？恭喜发财是什么？给多些钱你咯。但是刚才那句说话是什么？人心不足，我再给多些钱你，你觉得够不够啊？不够啦，再加多个零给你，想不想要多些啊？那当然要多些就好一点咯，是吧？那所以呢，耶和华的应许是使人富足，并不是就只开一张没人买的支票给你，然后自己填窿窿。其实填完什么窿窿呢？你都还想加多个零的。人就是这样的心。所以神很有趣的，神要赐福给我们，并不是要我们给很多很多的金钱。因为这个人的本相就是这样。就正如路加福音第12章里面的时候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就讲的什么？他赚了很多钱的时候就是什么？觉得不够装啊。他说要起个更大的仓库。他不是说我赚够了，那个无知财主说我要再起个大一点的，再装多一点，再装多一点，再装多一点。弟兄姊妹，如果我带着这种心态呢，那就败家伙了。神要赐福给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能够富足，因为你填不满。我们的心灵有个黑洞，就是永远都填不满。所以神这个赐福是怎样的呢？神要满到死的福是怎样呢？就唯有神改变我们，令到我哋咩叫呢样嘢啦？头先出过呢条题目噶啦，呢个答案系乜嘢？啊，今次大家知啦。啊，呢个叫知足，吓，呢个叫做知足。即系话咧，原来神唔系要俾再多再多嘅嘢咧，而系要俾你知道你个杯要有几大。你知道你个杯有几大，你就知道可以满泻啊！我哋唔系一个黑洞。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几富足呢，个 which 是讲什么呢？就是你的心态决定你的高度。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高度。上帝要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就是什么？不是要个个基督徒呢几亿身家，没这么需要。不过就是什么？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看富足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常常觉得神好祝福你。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有几段圣经很有意思的，包括了提摩太前书6章8节说什么？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原来有得食有得着 都幾好嘅喎、哦。頂尖有冇諗過啊？係嘛？有得食有得著，你唔使擔心有冇得食，有冇錢用嚇？睇、啊、醫生有冇錢俾？哇！原來你個保險包咗，你覺得咁你唔使擔心醫療嘅咯喎，即係有前途上係嘛？所以同樣就係上帝俾我哋一種好重要嘅心態嘅改變，就係咩啊？有醫有食，你就會知足，你會知道可滿意啦。或者咁講，你今日點樣去幫你去測試一下，你覺得自己知唔知足咧？好簡單嘅方法啫。一陣間完咗崇拜，你一家人去到大型嘅超市裏邊，大型嘅 superstore 裏邊，跟住咧你行一個圈，行一個圈嘅時候，你發現行一個圈之後，你樣樣都發現。哇！呢樣屋企有，嗰樣屋企有，呢樣又多，屋企有大把，咩都唔想買嘅時候咧，哦，感謝主啊！你又知咩叫知足啦？明唔明啊？好多嘢擺喺你面前，你覺得乜都有喎、啊，咁你知道就知足啦。所以有陣時咧，我探啲弟兄姊妹都係咁噶。我帶啲嘢去探訪佢咧，佢話我有好多啦，你唔好再拎嚟啦，爭啲要趕下啦。因為佢好知足啊，你明唔明啊？原來神俾我哋嘅心態改變。当你知足的时候，你觉得可以满到写到一个地步咩啊？尽刀不缺，好似诗篇三十四篇十节话：少壮嘅狮子还缺少啊，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嘅什么好处都不缺。你觉得样样正嘢你都有啦，样样正嘢你都有，样样好处你都有嘅时候，你就知道哇，真系无忧无虑啦。弟兄姊妹系咁样啊。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方，你点样更加感受到自己咁知足嘅状况呢？就系咩咧？就系各人要按自己嘅力量睇一睇自己嘅能力，愿耶和华你神所赐嘅福分咩啊？按你神所赐嘅福分咩啊？奉献礼物。当你睇一睇自己嘅状况嘅时候，你发现原来我仲有啲多嘅嘢可以分俾人，能够分享。原来做基督徒嘅好处就系咩咧？唔系你。有几个亿，而系咩啊？你能够知道你有好多嘢供上帝供应咗你，你能够将多嘅分享俾啲有需要嘅人。所以新嘅一年咧，最好就咩？得闲快啲凑下屋企嗰啲厨房啊、柜啊、衣柜啊、衫架啊，有冇啲新嘅衫买咗冇着过嘅，送俾啲有需要嘅人。屋企嗰啲米咧订得太多啦，你咪知道俾啲去嗰啲咩啊 ，Sam's 啊、Costco 咧一买买成批噶嘛，次次食到过期嘅，真系。好論盡啊！你未食到過嘅，之前發現原來好多喎，分俾啲有需要嘅人。哇！原來呢個咧就係上帝俾我哋嗰種福氣啊！所以咧，今日神俾我哋嘅福氣好實在嘅，使我哋知足，知足完之後去能夠同人哋分享。哇！越識分享嘅人，就越經歷到神俾我哋嗰份福氣。你知唔知道，當你願意成為一個咁樣知足而係能夠分享嘅人之後，你會有啲咩特質啊？聖經嘅講法係咩啊？就是你会令人哋惊嘅，点样惊法？睇下呢段圣经点讲。呢段圣经话：这个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重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万国嘅人因听见我向呢个城所赐嘅福乐、所施嘅恩惠同埋平安，就惧怕战惊。即系话神要赐福一个城嘅时候，呢个城得到上帝嘅祝福。意思到乜嘢都有，好丰丰富富嘅时候，嗰度啲人咩啊，成为一个可喜可乐嘅城，啊唔系可口可乐，系可喜可乐嘅城。呢、这个可喜可乐嘅城系咩啊？个个人见到呢个城啲人，个个都笑眯眯嘅。呢句先系真正新年嘅祝福系咩啊？笑口常开啊！呢、这个城嘅人系笑口常开嘅时候，个个见到咁劲咁正嘅，点解呢班人咁特别噶？翻教会啲人个个笑口常开噶，个个都有嘢可以分享俾人噶，咁特别咁正嘅，哇！唔信嘅人见到你哋都惊啊，咁可怕嘅呢班基督徒咁有吸引力嘅，哇！嗰种魅力是没法当系嘛？啊，咁样噶喎，弟兄姊妹。所以今日上帝俾我哋要成第二个福气，就系满到写嘅福气。你要重新调整下你嘅心态，以至到你能够经历满写。满写嘅表征特质就系你系一个可喜可乐之人。咁呢句咧就 very good 啦。呢个第二个系神俾我哋福气，得唔得？做唔做到可喜可乐之人啊？做到啊？ 这个就是满到社的福气。第三个呢，送给大家今天的福气是什么呢？就叫做无添加的福。无添加的福呢，我英文也叫 worry free blessing。worry free blessing。无添加的福里面讲紧正正好讲紧咩呢？原来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添加的。就好像今天我们买很多的饮品呢，成日咩呀，加了很多糖的。是吧？所以现在呢，值钱的通常贵的是咩呀，是加了糖的饮品，还是咩呀，还是无糖饮品啊？通常无糖饮品贵一点的，因为无添加是值钱一点的。上帝给我们的福就是什么？无添加是值钱一点的。无添加什么呢？忧虑。无添加忧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很清楚，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么说，就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什么呀？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原来呢，我们不知不觉呢添加了很多忧虑，很多呢不是上帝要赐给你的忧虑，以至到你人生呢是不开心呢，你觉得无福呢，是因为你自己加多太多忧虑在你身上，以至到上帝给好东西你都不懂欣赏啊。圣经怎么说呢？他又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就是一个最好的药，上帝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就是一个最好的药，忧伤的灵呢令到你的骨枯干。有一次呢，有一个即女士，她自己在婚姻里面她不是很愉快。她不是很愉快的时候，常常都在婚姻里面跟她的丈夫呢很多的拗叫、争拗，即有很多的即冲突啦。于是呢，搞到佢个人呢，即嗰个情绪啊，个身体呢越嚟越差，好多嘅皱纹啦，肌肉松弛啦，肤色即开始有啲即唔系好纯色啦，跟住睡眠质素好差啦，新陈代谢呢又唔妥善啦。咁呢个女人呢就面对住咁嘅状况呢，佢就走咗去睇医生啦。走咗去睇医生嘅时候，医生听完佢讲佢嘅情况啊，佢嘅病征之后，医生就开咗药俾佢，开咗药俾佢，跟住嗌佢食啦，食完翻嚟再复诊啦。咁结果咧就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女士再翻到嚟嗰个医生面前，佢话：医生，你啲药唔得喎，你啲药唔得喎。咁医生话：唔系，我睇你好似皮肤好咗。啲皱纹都好似冇咁严重喎，个样其实都系即系啲皮肤嗰啲色调啊，都系好 OK 啊，即系应该啲药得噶。咁嗰个女人就话：唔系啊，医生，你啲药唔掂啊，成个月都冇帮助啊。好啦，问题又嚟啦 ，IQ 题，请问呢个医生开咗咩药俾呢个女人呢？呢、这个医生开咗嘅药就系叫做抗衰老药。那个女人跟个医生讲，佢话：医生，我食咗你啲抗衰老药成个月，我个衰老啊都仲系咁衰啊！佢以为抗衰老系抗佢屋企个衰老啊！你明唔明啊？抗衰老系改变佢嘅身体，呢、这个系良药嚟嘅本来，但系佢嘅心执着咗喺嗰种婚姻关系里边嗰种磨互相消磨，所以咧佢食咗药之后都觉得唔好，系咩问题呢？系嗰个心嘅问题。那个心结令到一个人他积住了，所以他就是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就是其实药帮到他，不过其实药又帮不到他。你听得明白吗？药其实帮到他，但是因为他的心境令到他帮不到他。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很热在这里？我觉得有点热了已经。我穿了这件衣服，因为今天大红大紫嘛。咁我除一除件衫先，系嘛？哇！即刻舒服晒。但我呢件衫唔系普通嘅衫嚟嘅，知唔知咩衫嚟噶？介绍俾你识啦，呢件衫系咩衫？睇清楚啊！哎呀，原来我头先一路着住成件忧虑喺个身上面， 咁梗系唔舒服啦。弟兄姊妹，你有冇添加咗好多忧虑着上身？硬系觉得唔着唔舒服，着惯咗之后，其实系对你唔好嘅。你着咗上身，呢啲就系我哋成日怪身上边上帝话无添加嘅忧虑，唔好自己着上身啦。嚟到科罗达咁靓嘅地方，仲着咩羽绒啊？系咪啊？唔使执啦，唔要啦。科罗达咁舒服，哎，我嚟即系喺香港嚟美国嘅时候就谂住，哎呀，会好冻啊！太担心啦，跟住惊死唔够衫啊！嚟咗成七个月都未着过，今日特登着出嚟，系咪啊？唔使着呢件嘢上身噶，呢件嘢系如果系忧虑，唔使着上身噶。忧虑系唔啱呢种天气噶，忧虑系唔啱属神嘅人噶。忧虑系你自己夹硬着上去，为咗令到自己好似舒服啲，即系你唔有唔好嘅经历，你唔忧虑都好似唔够惨咁样。弟兄姊妹，唔属于上帝噶。耶和华所赐嘅福系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唔好着上去。我哋要改变我哋嘅心态，因为有阵时忧虑就令到我哋本来好嘅都变咗唔好。圣经里面有个女人就系咁样样。那个女人是什么呢？来自路德记。路德记她确实面对路德里面的她的奶奶去拿俄米。她的奶奶拿俄米确实面对了一个不好的经历，就是可能一些对她来说不如意的，包括她的丈夫，她的两个儿子都离开了世界。Okay? 跟着遇上饥荒。人生 不如意的事是必然会有发生的。必然会发生的。但是呢，带着什么眼光去看呢，才是个问题所在。所以在一开始路德记的时候，第一章呢，拿俄米看到那些东西呢，就好像带着一副不啱度数的眼镜一样，越看越灰的东西。不啱度数的，错了的副眼镜，越看越灰。跟着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再叫我做拿俄米。其实上帝给他的名字拿俄米的意思是什么？是甜啊。是吗？是小甜点，是 sweet heart 来的。但是他因为面对了一些不好的遭遇的时候，他觉得不是、哦、他是被咒诅的，觉得自己，所以他叫自己叫什么？马拉 bitterness 苦啊。他说你不要叫我做甜，叫我做苦啦，我的命真是苦啊。是吗？有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硬是觉得有些事发生就说，哎，我好苦啊，好苦啊。但是有些是我们人生会经历面对发生，是一个考验来的。但是上帝的美意本是好的，要让你得到他的祝福。所以他就说这样叫自己，他说他觉得受了大苦啊，全能者呢，神使我受苦啊。但原来在这个经历里面，上帝就是要透过兜过一条路呢，让他藉着路德使他得福。藉着路德使他得福。直至到有一天，拿俄米戴回啱嗰副眼镜，佢话：咦，呢副眼镜啱喎，老花嘅喎，啱佢啦。戴翻啱嘅眼镜，睇翻清楚之后，佢知道唔系啊，原来佢当日以为自己好苦嘅时候，原来上帝满有美意。佢之前嘅忧虑、挂心、嗰种嘅埋怨，其实都唔系属于上帝俾佢嘅。喺最后喺去到路加去到路德记第四章里面点讲咧？第四章话。邻舍的妇人就说，拿俄米得了孩子，神就给拿俄米，他能够藉着路德是能够得到孩子。他还将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俄比德。这个俄比德其实就是耶西的父亲，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成为了大卫以色列国的一个君王的一个爷爷。哇，原来这样，上帝的美意就铺排着一个君王的诞生，就在这个家族里面出现。所以拿俄米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上帝叫他的名字叫拿俄米，是真的要去甜的。不要将一些不属上帝的东西放在身上。经历可以不好，但是你的眼光、你的心态不可以错误，即错误。在我香港里面有个教会，有个姊妹都是这样，她的名字家人改了他的名字叫喜英。这个 BB 出世的时候带着一个名字就叫喜英，就应该是很开心。喜嘛，开心的。 但是在他的成長裏面，他確實面對著、就是、一些重男輕女、啊、的一些、就是、你知道、就是、元朗區、啊、一些樣的背景、啊就是、重男輕女、啊、好像家庭裏面可能個地位不受重視、啊、就算怎樣乖呢都可能都不是最疼惜的那個。於是他慢慢就開始覺得自己的名字是叫喜英，本來他的名字叫喜英，但他經歷告訴他他是好像一個棄嬰一樣，所以他覺得經歷了一些很苦的日子、啊、跟著他就、就是、很早就、啊就是離開家去了一個、國家裡面去生活、啊、有希望有另一番的生活，直至到他真的信耶穌，信耶穌經歷了神給他生命的改變，生命的體會之後，他知道生命裡面有依靠的時候，他現在才知道明白他真是上帝眼里面的喜英。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弟兄姊妹，重新正视一下上帝给多少甜你。会不会今天我们给自己一些添加了很多东西成为苦，那些东西不要了，扔掉了，准备除衫给你们。准备脱了，除了一些忧虑去了，找一间走的时候不属于上帝的。Okay， 那你才可以承受那种的富足，那种的满足。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有三条思考问题，大家回去思考吧。今天我们没有团契思考，不过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回去想一想，就是你有没有，你是不是相信上帝是一个不会走数的上帝呢？你 神有没有曾经走了你条数呢？答应了你东西没有做呢？定系话你经历紧系上帝不断追住你要祝福你咧？第二个思考嘅就系、是、究竟你有冇体会过富同埋足咧？甚至乎你经历嗰种上帝俾你嘅福咧，系无处可用。神俾你嘅祝福系要让你成为一个可喜可乐之人。今日你能唔能够俾人见得到你一个可喜可乐之人呢？第三就系神赐福吓，却没有赐下忧虑，反而系我哋自带忧虑上身。在龙年的开始，有什么忧虑，有什么放不低，求主帮助我们去学习放低。最后送上大家的祝福，就是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你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在、圣经里面呢，藉着一个又一个的圣经人物，都让我们见得到你是信实的，你是绝不走数的上帝，你甚至乎要追住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因此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都能够去经历，看到你给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富足，何等的丰富，以致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福杯满溢。让我们流出来的、满泻的都能够跟更加多人分享，以致能够让人在农历年里面，或者在他们今年里面，都能够体会到我们所流露的那种福气，也都将这种福气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那种甜蜜，我们就能够常常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主，你就是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